贵，啊，将真心放肆艺，啊，当光阴已正逝，方知它珍贵。你已有衣归，负了你错爱，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。 想让自己醉，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，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，空忘了我是谁。女人若没人爱多可悲，就算是有人听我的歌会流泪，我还是真的期待有人追，何必在乎我。 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上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听！ 起床喽！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，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，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大部分人呢，对于减肥这个话题都是有共鸣的，特别是到了长肉的季节。就更加触目惊心了，对不对？看了一则新闻呢，说有个英国女孩体重是230斤，通过极端节食减肥瘦到了160斤，但瘦下来呢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开心，天天饿肚子，然后呢担忧体重反弹，让她决定重新吃回一个胖子。现在正常饮食加强体育锻炼的她成为了大码模特跟健身网红。其实健康和快乐永远都是做自己最根本的标准，希望大家健康的瘦好吗？ Stay here by my side. Big girls never gonna cry. 身边世界错过到等个纪念，你别说再见，我手捧着永远，我也写着坚决，惊喜会一夜一夜继续出现。 你的幸福我来庆祝，你的顽固我来让步，你的糊涂我来弥补，你的坦

爱喝奶茶的人都知道奶茶是非常高热量的。央视新闻呢调查了上海27家主流的奶茶品牌，一杯奶茶就等于13块方糖，这个结果是不是让你触目惊心呢？不管是标榜所谓的无糖少糖也好，含量呢还是会高于相关标准的10倍以上，但是你戒得了吗？ 掀起了最美的线条，我的很坚强会是你最快乐的烦恼。一眼就看出你多好，我一爱上你就上道，我一触即发快乐忍不住有点疯骚。 谁叫我潘玮柏，别放在心间，我能飙着风，我用深度呼吸你的国度，巴尔般的温度，干嘛撒野站着原地不动。呜呜呜呜呜哈哈，没有你同意也要追上你，哦哦你我也同样节奏，微信都被嫌我们超人是狗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我国每年因室内装修污染致病数万人，新家具普遍残存甲醛苯。凭空雾霾科技应用世界先进粒子分解技术应对室内装修污染，现969听众可免费检测甲醛一次，活动截止3月31号，申请电话010-6021-9900，010-6021-9900。 顶呱呱，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、会计代理、 商标注册、专利申请、 建筑资质代办、互联网资质代办、 贷款代办服务、法律咨询服务。 顶呱呱，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电话52514个0，记住52514个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大年初一，跟九六九汽车俱乐部河南自驾过大年啦！由金陵上科园品北魏文明之精湛，逛康百万庄园品别样富商传奇。自驾报名电话0105175-1969，0105175-1969。 闹钟对于懒虫是没有用的，它只能叫醒手指，但却没有办法叫醒我们的大脑。音乐早餐，让音乐焕发神采。 Let's go。 在四川呢，有一个小朋友从小就跟着爷爷去广场上面玩，现在已经自学掌握了各种各样的广场舞，动作还十分到位呢。他爸爸说他2-3天呢就能学会一个舞蹈，现在可以跳100多个广场舞，周围人都说他是小神童。因为爱跳舞，家里面还给孩子报了培训班，所以多让孩子出去玩一下吧，没准就能够发现他的天赋技能了。同样是在四川，在绵阳市的三医院产科，一个妈妈二胎生下了2男1女3胞胎，医生说了，生三胞胎的概率已经很低了，这种龙凤三胞胎的概率就非常非常罕见了，这一胎就顶别人好几胎啊，厉害了。

上午九点整，我是陈珊妮，又要开始一天的忙碌。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，不如来点好音乐吧，为工作开个好头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